品，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戈登和佩辛斯同时都认为威廉和哈姆内特这两个孪生兄弟可能当时都在行凶现场，而此时在博物馆工作的塞德拉到底是哈姆内特还是威廉呢？雷恩等人决定一起去看个究竟。他们发现自称为哈姆内特·塞德拉的人正在馆长办公室里和乔特博士一起工作。他们走进来时馆长有些惊讶，但是英国人很快站起身微笑着走了过来。真是稀客呀，他的态度亲切愉快，但看到他们严肃的表情后笑容也消失了。我希望没有什么差错才好。 我们都希望如此， 巡官没好气地说。 乔特博士，请你准许我同塞德拉博士单独谈谈好吗？事关机密。 机密？馆长已经从座位上起身站着不动，打量每一个人，然后低下头翻找一些文件。 当然了。 他的脖子上慢慢升起一朵红云，他绕过桌子敏捷地离开房间。塞德拉博士没有移动，室内沉默了一阵，然后萨姆朝雷恩点点头。雷恩往前走了一步，巡官沉重的呼吸声是室内唯一的声响。 塞德拉博士， 雷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为了，我们就说是为了科学兴趣，必须对你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测验。佩辛斯，把你的手提袋借我用一下。 测验？英国人的脸上泛起不悦，他把手插进外套的口袋。佩辛斯很快把手提袋交给雷恩，他打开手提袋看看里面， 拿出一条色彩鲜艳的手帕，然后合上手提袋。 好吧，先生，请告诉我，这条手帕是什么颜色？ 佩辛斯屏住气息，他的眼睛因为某种顿悟而睁得圆圆的。其他人愚笨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塞德拉博士红着脸，鹰隼般的脸上涌起一种复杂的表情。他往后退了一下，严厉地说： 这真是胡闹， 玩这样的孩子的把戏，目的是什么？ 雷恩轻声说： 当然只是确认这条无辜的小手帕的颜色，不会有什么伤害吧？ 一阵沉默，然后英国人头也不回，口气生硬地说： 蓝色。 而手帕上有绿色、黄色和白色三种颜色。 罗威先生的领带呢，塞德拉博士？ 雷恩继续问，表情没有变化。英国人摇晃了一下，眼神痛苦。 棕色。 其实那条领带是宝蓝色的。谢谢。 雷恩把手帕和手提袋还给佩辛斯。 军官，这位先生不是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他是威廉·塞德拉，有时候叫做阿莱斯博士。 英国人忽然跌坐在椅子上，把脸埋在了手掌里。 老天哪，你怎么知道的？ 萨姆压着嗓子说。雷恩叹了口气： 军官，这是很基本的功夫。5月6日，阿莱斯博士，也就是威廉·塞德拉，去你的办公室，把那封信交给你保管。那个人不可能是哈姆内特·塞德拉。就如同他自己说的，哈姆内特·塞德拉5月7日正在伦敦参加为他举行的酒会，而带着信封的阿莱斯博士，当然就是写下信封里那些符号的人。他那天早上在你的办公室里已经承认了这些。那张纸和符号代表什么呢？ 就是啊，该死，我也不知道。 雷恩疲惫地说。 信件的色调是浅灰色的，信件的尖头采用比较深的灰色印着萨克森图书馆的字样，这和那些符号的书写形式立刻提醒了我。 什么意思？我们不过是看错了罢了。你运气好，刚好看对了方向。 没错，换句话说，威廉·塞德拉把纸倒过来写下了 WMSHE。 如果想正确地念那些符号，必须把信笺倒过来，这很不寻常。一个人拿起一张有尖头的信笺，想在上面写字，直觉地会把信笺放正，也就是说有名称和地址的一面在上面。然而写下这个符号的人却拿了纸倒着写，为什么？ 雷恩停下来，拿出一条手帕擦擦嘴唇。英国人已经把手从脸上移开，瘫在椅子上，眼神痛苦地看着天花板。 我明白了， 佩辛斯叹息着说， 除非纯属意外，他根本就看不见印刷的痕迹。 是的，亲爱的， 一点儿也没错。事情表面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比较像是阿莱斯博士仓促间拿到了纸，写下了几个字母，没想到会对后来看见这个符号的人造成任何差异。但是另一个可能性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我不能忽视。我对自己说，如果是真的，这个现象能制造什么样的奇迹呢？为什么阿莱斯博士没有看见萨克森信笺上深灰色的印件呢？他瞎了吗？但这令人难以相信。军官，去你办公室的人表现得明明就是眼力很好，然后我记起另外一件事，在一瞬间看见了答案。胡子。英国人抬起痛苦的眼睛，现在里面闪过好奇的神情，他咕哝着说，你知道吗？雷恩微笑了，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所戴的假胡子有什么不对。塞德拉先生，你那天戴的胡子简直吓死人，太可怕了，上面一条蓝一条绿，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颜色。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塞德拉嘴巴大开，呻吟着说，老天，我在一家戏服店买的，我想我没把话说清楚，那个店员以为我要一副滑稽的胡子，用来做装神扮鬼这类疯狂的事。很不幸，雷恩语气冷淡，但是胡子和信笺互相印证，我觉得写下符号的人非常可能是完全色盲。我听过这类事情，所以问了马提尼医生，他告诉我完全色盲的例子极端罕见，但一旦出现，这样的人会把所有颜色都看成不同程度的灰色，像铅笔素描一样。他说还有一种可能，他不见得完全色盲，可是完全没有色感，这样比色盲好些，但他看不见印刷出来的色彩的明暗。当马提尼医生在萨克森家检查图书馆的信笺时，他颇为肯定写下符号的人受到这种视觉缺陷的影响。英国人动了一下，怒吼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处颜色。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雷恩叹了口气继续说下去，所以我在心里相信阿莱斯博士是色盲。先生，你刚才就被同样的情况所折磨，你乱猜萨姆小姐的手帕和罗威先生的领带的颜色，一点都不知道真正的颜色是什么。你现在自称为哈姆内特·塞德拉，可是哈姆内特·塞德拉不是色盲。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时，就在这间博物馆的萨克森室里，他检查了修好的柜子，就是装着被偷走的1599年的贾格尔的那个，丝毫无误地辨认了柜子里书皮的各种颜色，还有同一颜色不同的色调。他能分辨出一本书的书皮是金棕色的，色盲的人不可能分辨如此细微的差别。既然你不是威廉，就是哈姆内特， 而哈姆内特的视觉正常，威廉则是色盲。你是色盲，显然你就是威廉了。这个推理再简单不过，我提议做这个测试是看看你是否撒谎了。你的确撒谎了，你在医院告诉我们的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虽然我怀疑还是有不少真话。现在请你好心把整个故事说给我的朋友听。 他坐到一把椅子上，又擦擦他的嘴唇。 好。英国人的声音很低，我是威廉·塞德拉。 他第一次去拜访巡官时身份是阿莱斯博士，他把写着符号的信托给巡官，万一在他追寻莎士比亚的文件时出事，这可以当作线索。当时他觉得出事的可能性非常之小。6月20日，他没有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为他没办法打。那个很小的可能性发生了，他的哥哥哈姆内特，威廉当时才知道，接受了不列颠博物馆馆长的职位，唯一的目的就是接近萨克森的1599年的贾格尔。威廉从博物馆偷走贾格尔的当天晚上，哈姆内特绑架了威廉。这就发生在多诺霍出现后不久。同天晚上，多诺霍也被哈姆内特绑架。爱尔兰人因为昏迷了一阵，时间概念都扭曲了。从威廉到博物馆行窃的那天，到警方把他从废弃的旧房舍里救出来的整段时间，他都是囚徒。不管哈姆内特如何威胁，威廉都拒绝供出文件的藏匿处。当然，多诺霍原本就不知情，也不能告诉哈姆内特任何事情。哈姆内特因为要到博物馆办公，又要假装无辜的模样，来去囚禁俘虏的地方就很匆忙，而且不能定期，所以后来变得狗急跳墙。有一天，他告诉威廉，他知道文件藏在威廉的房子里，他在地窖里放了一颗炸弹，要把房子和文件一起炸掉。这个炸弹是他暗自叫黑市上的化学师制造的。当时威廉才明白，他哥哥真正的目的是要得到莎士比亚的文件，但不是要保留它，而是要摧毁它。 但是为什么呢？ 罗威提起拳头大吼， 那是最野蛮的破坏行动，老天，为什么要毁掉它？你哥哥疯了吗？ 佩辛斯叫道。英国人抿紧嘴唇，看了雷恩一眼，但是老绅士正安详地看着远方。 我不知道。 哈姆内特把定时炸弹设为24小时之后爆炸。雷恩发现，如果任由炸弹爆炸，文件就会灰飞烟灭，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最后不得不放弃抵抗，明白任何拖延都更有利。他或许可以自己解开绳索去拯救文件。所以他才告诉了哈姆内特秘密橱柜的位置和打开的具体方法，但是他自己无法逃脱。哈姆内特得意地告诉他，他要回到威廉的房子亲手毁掉文件，还有很长的时间。他要拔掉爆炸的保险针。哈姆内特拿走了威廉的钥匙，原来的那把。从此威廉没有再看到活着的他。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到多诺霍逃跑找来警察救他。在医院里，他看了报纸，听了记者的谈话，才得知爆炸案，得知大家认为废墟中的尸体是塞德拉兄弟当中的一个人。他刹那间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姆内特在屋里拿文件时，一定和第三个追寻文件的人发生了致命的冲突， 这第三者一定是为了抢夺文件杀死了哈姆内特。不知道爆炸在地窖里随着分秒的消逝在等待爆炸，然后抢走宝贵的文件逃之夭夭。哈姆内特死后，除了威廉，没有人知道炸弹的事。但是威廉无助地被囚禁在屋里，炸弹准时爆炸，摧毁了房子。英国人的声音很愤怒， 我立刻明白，还有一个第三者在拿着文件逍遥法外。我牺牲这么多年的生命追寻那份莎士比亚的亲笔文件，我曾以为文件被毁了，现在我相信它还存在，完好如初。我必须重新开始，查清楚我哥哥被谋杀的案子，拿回我的文件。如果我承认自己是威廉，整个计划会遭到致命的打击，我会被警方通缉。等我被引渡到法国的时候，继而接受审判，文件恐怕就会永远地失落下去。所以我就利用警方无法确定废墟中的尸体到底是我们兄弟其中的哪一个，何况我和我哥哥外表一模一样，连声音也一样，确定说我是哈姆内特。我相信乔特博士有所怀疑，所以一个星期以来我都战战兢兢。 夏季当中，威廉·哈姆内特在雷恩精准的推论之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而此时似乎又多出了一个第三者，也就是那个行凶的幕后凶手。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40年间，您的餐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餐桌上的变化又有着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给您以怎样的回味？9月19日8:30，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中波603，敬请关注。 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叫陈立新，1971年参加工作，